B.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一，美美的男朋友四月三十号来台湾看她。 美美的男朋友什么时候来看她 ？A. 十月三十号。B. 四月三十号。C. 四月十三号。 二，我上个星期五晚上去逛夜市。 他什么时候去逛夜市 ？A. 下个星期五晚上。B. 这个星期五下午。C. 上个星期五晚上。 三，要是我有空，周末我一定要去猫空喝茶。 现在是星期二，他可能什么时候去猫空喝茶 ？A. 下个星期六。B. 上个星期六。C. 这个星期六。 四，放假的时候，我有时候出去玩，有时候在家看电视。 放假的时候，他做什么事 ？A. 听音乐。B. 看电影。C. 出去玩。